题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是跟创业跟商业相关的基本图书，那为大家请到的也是读书俱乐部老朋友啊，青年作者、商业观察员、书友，同时呢也是创业者何海涛先生。海涛你好。 哎，红九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首先说一说你为大家带来的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名字叫快递之王。 快递之王，朋友们，提到快递之王，你心目中那个人究竟是谁呢？其实送快递的有很多呀，开快递公司的人也有很多，但是现在口碑比较好的有哪家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一家，它就是 顺丰。 顺丰快递似乎它的价格也比其他快递要稍微贵一些。 对，它要比国内，它的定价要高于国内的其他的快递公司。 它定价高，选择它的人还那么多，这里面就有门道了。那之所以提到快递之王，那肯定就是它的创业者喽。 啊， 创业者是谁？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顺丰的掌门人，叫王卫，一个很低调的人。 很低调的人。这样，一会儿呢，我们会请海涛呢来讲述他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榜单啊，目前关于创业比较火的啊。从网络的销量来看，有这么几本书。我跟海涛呢也跟朋友们做一个罗列吧，啊，同时呢也把具体的内容跟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如果您感兴趣呢，可以看一看；如果您不感兴趣呢，就当我们说给您听了。说第一本，创业时我们在知乎聊什么？提到知乎，海涛会想到什么？ 知乎应该是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 APP 的一个软件，什么知乎日报啊，对吧？ 你会去看知乎吗？ 我经常会去看，因为那里面的一些这个文章或者常识性的一些东西的话，其实，通过比较简短的，这样的文字的说明，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哲理。 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纠错或者是挑错的那么一个社区 啊。对， 因为时下比较火的一些东西，他可能就会跟你说那个不对啊，我这个说的才是对的。比方说，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啊，究竟它讲的是什么，我们先把这个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知乎呢是作为目前比较高质量的知识型问答社区，聚集了中国互联网科技商业文化领域里最具创造力的一些人群。那由500万知乎的用户亲自选出的近100篇知乎上创业的问答，最终成就这样的一本书。也就是说，知乎里面涵盖了很多方面，但是这本书呢讲的就是关于创业。创业时我们在知乎聊什么呢？是一本关于梦想、关于创新，如何引爆流行并赢得尊重的一个青年的创业手册啊。本书的回答者都有哪些人？ 有很多像互联网行业里头成功的创始人呢，创业家呀，或者最具创新精神的一些投资人，或者活跃的这个产品经理啊、法律专家啊、财务分析师、网络工程师，还有一些无数的这个知乎控，他们都在回答每一个这个创业问题，分享自己一些的这个创业经历，然后讲述创业路上的荣耀和忧患。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创业者，而这些专业级的分享呢，让创业者感觉自己并不孤单。我们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片段哈。第一个问题，我们挑出来的哈，靠待遇挖人是最不靠谱的事儿，因为如果一个能干的人，由于你给的待遇高才过来，这种人呢，不适合创业啊。这是他其中提到那么一句话哈。 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关注，这里面还说了很多很多，比方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薪酬待遇一定不能高，记住我说的一定不能，但是激励制度一定要到位。什么是激励制度呢？我举个例子啊，我一个朋友的创业公司百十来个人，其中呢主成每个月分红是十来万，底薪和巨头公司的相差非常大，但是一旦做出成绩来，激励一定要到位，或者是分红一定要到位，或者是绩效奖金，或者是期权股权这样的，这样呢一些自信在大公司埋没无处发挥才能的人才会在你这个平台上施展拳脚。同时呢不要太指望周围的人，他说了，从社会招或者是从校园招聘筛选的初级人才，这种方法不太适合创业公司，所以呢创业者只能靠自己去当猎头，把你周围的人啊、同学啊、朋友啊，还有接触过的公司这些员工，从他们身上来挖掘闪光点，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也是一个陷阱。因为周围的人在能力上恰好满足创业需求可能性很低，人情债又高，对方其实很勉强，但你呢却臆想他完全胜任，动之以情，拉其入伙，结果呢撑不了多久，单纯靠交情为纽带，很快就会透支的一干二净。同时里面还讲到了，别以为人人都想创业，人人都想创业吗？真的未必， 未必。他们在招人的过程中其实遇到很多聪明的人，也遇到过很多独特的人，但是到了最后一刻呢，他们都会犹豫，把创业有视为机会者会自己鼓励自己，但问题是太多的人实际上可能都只看到了创业有风险的一面，选择时会倾向于规避风险。还有可能就是有能力的人心有梦想者，也会有很多实际的情况，比如在给知乎招人的时候，有人家里可能有重病的患者啊，无法从事需要加班的工作啊，有人没有办法换城市啊，有人自由习惯了，有时候他们和你通电话只是想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 嗯，还有提到了关于招聘难的问题，那里面书中说了，说创业公司招人确实是很难，尤其现在大公司都在高薪的抢人，创业公司能给别人承诺的东西除了梦想其他的很少。即使啊像兰亭集市这种已经在业界小有名气又有知名 CEO 的公司，招人也是很难的事儿。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基本已经谈定的人最终告诉你，哎，我明儿去阿里巴巴上班了。这就是创业人所遇到的一些困扰吧。这本书当中呢会有一些成功创业的人，包括一些律师啊、财务分析师、网络工程师，帮助你去回答啊，创业时我们在知乎聊什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书。要说排在这个创业书当中第二位的是《创业小败局》，创业公司长演不衰的21种经典死法。你看啊，这个没说你怎么活， 嗯， 而是从另外的一个方向说你这公司是怎么死的。先说说它的内容吧。这个《创业小败局》呢，是由徐小平啊，这也是知名导师了，在微博上、微信上都指导大家如何去创业，还有何伯权等6位经验丰富的业界大佬，从创业家5年来跟踪的上千个创业案例当中精选出来的21个最具代表性的失败案例，每一个案例都代表了一种常见的失败规律，也基本覆盖了当下中国创业浪潮中最容易遭遇创业的陷阱。那我们就分享其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吧。 第一个片段，创业就像是一个10项全能比赛，它是对领导者智力、情商、体能、人格魅力等各方面综合能力的大考验，有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那在创业小败局的许多故事当中呢，创业者可能还没有经历这个痛苦的煎熬就已经败下阵来。其实你看啊，就是在工商局注册那些公司啊，基本上3年吧就会死70%。那还有一些呢是刚刚打平，真正盈利的没有太多，这跟你的经验、眼光、学识都密不可分。创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补上哪一课就能够补上短板的。如果失败了，创业者依然发自内心想做这个行当，不妨呢一头扎进去，花上几年时间进行沉淀，这个时候学习是方向性极强的，而且吸收养分是效率最高的。 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啊，撑过3年死亡线的创业者，你应该停下来审视一下， 你还在自己当初设定的目标和市场定位上吗？虽然各有各的死法，但跑偏了一定死得更惨烈。如果方向光明，坚持就是走向成功最重要的力量。不管谁创业，都会遇到自己意想不到的艰辛过程，所以一定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打死不放弃。 嗯，我们说的都是其中的一些他的有意思的话，但是究竟那些故事是怎么说的？那这本书告诉你答案：创业小败局，创业公司长演不衰的21种经典死法。下面是排在第三位的关于创业的书，叫做《小额创业训练营》，作者是李不如，中国铁道出版社。小额创业训练营啊，它顾名思义是帮助小额创业的朋友实现梦想的一个读本啊，它就专注小额创业，全方位的实景演习、简化理论、直击解决方案啊，它就是让你从千头万绪的这个创业的想法当中啊立体化，然后易懂速学，富有这个实战性。我们下来读其中的几句话吧，让大家大概感受一下，你的眼里面你的员工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经常发现他怎么跟应聘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自己可能也很烦恼，他怎么会这么来处理事情呢，屡教不改，是不是应该放弃他了？因为对于小本经营来讲啊，其实人员成本是挺高的，是吧？ 对， 这海涛知道。比方说我就开了一个小饭馆，本身就是小本生意，那你这个一个大厨一个月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如果你不好好干活，那我只能是一个死啊，是吧？ 嗯， 你如何去管理呢？还有里面也提到了说，其实在你的眼里，学不会用你想要的方法工作的员工啊，只是表现出那些原本就根深蒂固的个性，而他们在招聘甚至是试用的时候展现的除了专业技能，在性格上大多努力表现出你想要的共性，他乐于合作，吃苦耐劳，百折不挠，有责任感，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你对他是完全不了解的，这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去招聘这个人啊。这只是说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更多的需要小额创业的朋友们去深思熟虑的。好，接下来我们推荐第四本书。 第四本书是名字叫《永不放弃：马云给创业者的24堂课》， 这个作者是程杰，来自中国华侨出版社。马云写给年轻人的创业真经，就是每一个想创业、准备创业和已经创业的青年人啊，可以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来说一说书中写的一些话吧。今天的马云已经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企业家和当之无愧的创业教父了，也是创业者们追逐的目标或者是效仿的楷模。但实际上海涛也看过微信广泛流传的那个小视频，最开始啊他也是很 low 的一个状态啊， 对， 拎着个包到处去跟人家做推销， 是刚刚创业起步的时候背着小包然后到处去敲门， 是 还不见得被人所能理解， 对，爱答不理， 对，后来慢慢的一步步就这么熬过来。 对，他就是那个做他那个中国黄页的时候， 嗯， 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在电脑上弄我企业的一些信息呀、啊、 对， 你还得收我钱， 对对， 其实没必要，但实际上呢他挨过来了，现在呢已经成为了所谓中国的首富嘛。那马云呢是没有帅气的容貌，他也没有过人的才智，是吧？三次落榜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很多感慨，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帝国阿里巴巴的缔造者。这不仅仅是一个阿里巴巴的神话，马云创业其实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对吧？ 对，马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和演讲激情幽默精彩语句闪现其间，带给听者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有智慧和灵感的碰撞。其实对于创业者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它可以让创业者们明白成功一定是有经验的，失败也一定是有教训的，而这些经验教训正是浓缩在企业家平日的言语之中。 好，如果你不能亲耳倾听马云的讲话，也可以在这本书当中跟他做一个交流。好，我们说排在第五位的啊，关于创业方面的图书，叫《当90后遇上创业》。当九零后，其实海涛90后现在也都已经25岁了 啊、对， 他们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们看到有20出头这些90后 都已经创业成功了，是吧？都已经有几十个甚至上百的员工了。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一本关于90后创业的书，目标读者呢是90后大学生创业者。作者呢是以90后的思维方式来切入，以亲身经历为读者剖析了90后创业的特点，以自己的创业经验告诉90后创业者应该，是吧，对创业抱有怎样的心态，应该如何面对资本，如何面对市场，如何处理团队危机。 这本书一共13章，每一章都是独立成文，大家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啊随机阅读，文字风格随意，但是呢并不闲散，把创业的技法就如同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给人读后哦，原来创业还可以这样的感觉啊。 嗯，当然了，90后创业很多经验也是其他年龄段读者可以借鉴的，也让你们去了解90后目前的现状。首先说说海涛，你为什么会买这样的一本书吧？ 其实这本书不是买的，因为我那次是从这个深圳回北京，我想飞机上可能会比较无聊嘛，随处就在机场转了一转，然后就看到了这本书，最新上架的，因为我平日的话也是经常性的会收或者发快递，一般情况下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个顺丰，因为顺丰在我跟我的伙伴印象当中的话，可能是属于服务比较好，然后呢关键是这个收跟这个发时间很快， 对，它就是用户体验非常流畅， 对，用户体验，对，你这个说的很精准，用户体验是很棒的，反观像国内一些其他的快递公司，你可能体验就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也有机会用过这样的， 慢得要死， 对对对，而且因为我之前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跟不同的快递公司有过这样的这种项目合作，那感觉下来的话，就是顺丰可以在第一时间然后拿出一整套的这样的这种解决方案，这个就让人会觉得很温馨，效率很高，而且很专业。但是反观其他的，比如说四通一达吧，比较有名的，但是可能它价格会比较低，但是呢服务品质这块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差距， 所以说你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用户体验，你就对他如何能够给人这样一个用户体验，或者是抓住你这个客户非常的感兴趣，因此就想一探究竟。 对，所以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这个体验，然后呢正好有这样的这个书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可能会去有这样的这种兴趣去阅读。我那个时候这本书我拿到手以后，基本上就是可能在飞机上，因为深圳到北京3个小时嘛，落地的时候这本书也正好看完。 好，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书中的内容。首先把这本书的这个掌门人跟朋友们做一个介绍吧。他怎么就想到去做一个快递的创业公司呢？ 其实他的掌门人应该来讲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人。之所以说神秘呢，是因为他很低调， 就是不像类似于你像雷军呐，或者什么马云呐， 对， 整天去演讲， 对对对，他并不抛头露面，就是甚至说其实可以回溯一下，你像他顺丰在最开始公司做这个业务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人知道，后来是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在香港回归前，97年回归嘛，香港回归的这个时候，国内铁路运输也有一个快递公司叫中铁，当时中铁跟广东去谈，就是说我要把这个香港跟这个广东的这样的这个快件物流，我要承包过来，我们来做，因为我是国字头嘛，但是呢这个让中铁快运想不到的是，广东当时就告诉他这个业务顺丰已经垄断了，就很惊讶，就是说这样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就是万万没有想到，说我根本没有听到过一个快递公司叫顺丰，怎么这个东西就全部被他给垄断了。当时深圳市领导去这个国家邮政局去开会的时候，当时国家邮政局的领导说，你们深圳有一个顺丰快递很厉害，就这个市场份额很高，深圳市政府的领导居然一头雾水，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龙头企业居然在我的这个行政管辖范围之内能够有这么 高的这个效率这么蓬勃发展。 嗯， 其实顺丰这家公司一开始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老板当然叫王卫了，其实一开始的话也是可能跟很多这种创业公司的老板差不多，比如说他是广东人啊， 嗯， 在年纪比较轻的这个时候，他学历也不高，就高中学历， 嗯， 然后看这个从事这样的这个香港广东的两地的这个物流这样起家，一开始起家的时候也蛮难的，大家当时广东本地的这种居民啊，或者这个当时广东本地的这个物流公司啊，一开始称呼顺丰叫老鼠会。为什么叫老鼠会呢？就是说顺丰会利用一切晚上的这个时间来进行这个收件，然后理货，然后晚上的时候嘛，在这个昏暗的路灯底下，大家就觉得就跟老鼠晚上出来活动一个样子。后来慢慢的，王卫就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小打小闹不行，所以后来是在93年的时候，然后呢成立了这个顺丰。 那很早了，其实 很早，对，93年到现在大概是20来年了， 21年了，对， 21年了。然后93年做到97年，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已经这个广东、香港两地的物流，他基本上已经垄断了。 哦，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 很厉害，很厉害， 发展很快。 其实最初这个顺丰为大家所知道的，可能是有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时顺丰的这个一个货运车在这个路上出了事故， 嗯， 出了事故以后的话呢，这个员工第一时间，当然员工也受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不是叫救护车，而是给公司打电话， 嗯， 说这个车出了这样的这个问题， 嗯， 出了这样的问题，在打电话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救护车什么都过来了，当时人家就劝他们，就你先上救护车，先把这个安全啊，这个救护啊这块先给解决了，但是他们坚决不上这个救护车，直到等到他们的同事赶来，替他们把后续的这个业务做了以后，他们才上这个救护车。 哎呀，你这一说的话，让我就想到了之前的一本书《海底捞》，你学不会啊？ 对， 就是他那个员工对于公司的热爱。就类似于刚刚你说的这种所谓的责任感、责任心。 对，所以大家就会很好奇，就是说顺丰人为什么这么拼命。后来他的老板在一次访问当中啊，就道出了其中的这个原因。当然他就说，一棵大树露在外面的树干和树冠能否真正经历暴风雪，还是取决于它深入土壤的根是否扎实和健康。他说他相信，只要公司内部先做好了，只要我们内部对顺丰的企业文化形成一种信仰，他用了信仰这个词，那么外部对我们的信仰也就不远了。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各位朋友再会。 迎着阳光，换上新装，踮起银浪，车门关舱， 全力开往路的深港，叫梦的地方， 跌跌撞撞，处处奔忙，失去泪光，坚持而上， 信仰信仰，时刻照亮，为自己鼓掌， 一起追逐平凡的梦想，回到我们最初的模样， 不管前方的路多难多心中有你就平安发航， 一起乘风追赶那梦想，路途艰辛紧握着方向， 前路漫漫一起勇敢去闯，心中有你就会有希望，迎着阳光换上新装，踮起银浪车门关窗， 全力开往路的深